第四集，车子开上回京的高速，副驾驶座的荷兰几次偷瞄身边的霍昭林，又很快收回视线，不敢表现得太明显。他垂下眸，扫视着车子的内饰，暗自估算着这车子大概值多少钱，越想心思越活络。要是他真能勾搭上霍昭林这样的豪门阔少，那绝对是中了头彩。不会投胎又如何？不代表他不能有第二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。霍昭林一直默不作声，专注地开着车。荷兰摸不准他在想些什么，却也不急。从昨天到今天，霍昭林两次出手，在他未婚夫面前维护自己，又特地载自己回来。即使他表现得并不热情，荷兰也信心十足。这些富家少爷们都是有脾气的，要将之钓上钩，就不能操之过急。进城之后，路上有些堵，荷兰看了一眼外面的车流，轻声提醒霍昭林： 林少，前面路口就有一个地铁口，您就把我放那里吧，我搭地铁回去就行了。今天谢谢您。 荷兰很懂得什么叫以退为进，对霍昭林这样的绝对不能表现得太积极主动，若即若离让他觉得与众不同才是上策。霍昭林沉默地把车开到路边停下，荷兰解开安全带再次道谢，却没有下车，咬住唇有些欲言又止。霍昭林偏头看他一眼，忽地勾起唇角，似笑非笑的： 不是说在这里下吗？舍不得走？ 荷兰微微红了脸： 我不是，我这就走。 他深知自己的优势在哪里，半柔弱清纯简直信手拈来。说着话，手忙脚乱地拉车门，一副担心霍昭林生气的受惊小白兔模样。霍昭林却把门给上了锁： 别忙活了，把话说清楚再走吧。 荷兰不明所以地看向他。霍昭林相貌英俊，棱角分明，如黑曜石一般的双眼深邃且迷人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极品，跟了他绝对赚了。但是现在他看着自己的双眼里却并没有多少荷兰想象中的温情，面色也很淡漠，让他不由得心慌。霍昭林点了一根烟，随意抽了两口。 杜磊说是你主动要求跟他来的。 不是那样的，我真的不想的。我妈妈生了重病，急等钱用，我只是想求杜少给我工作机会，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去船上。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出卖自己。 你这身打扮是杜磊要求的？ 没有，杜少只是让我们穿得好看一点，我平时就这么穿的，没有想太多。 所以你以为杜磊给你介绍工作，他还特地叮嘱你穿得好看一点，你却只穿了平常穿的最朴素的衣服，看起来并不是很珍惜他给的工作机会。然后你被他带过来，上了船你才知道那是什么性质的聚会，想要独善其身，偏偏又得罪了秦家二少爷。就算是他故意找你麻烦，你对着他说的那句牌有钱公子哥的床，嫁进豪门又是什么意思？你很羡慕？ 被霍昭林毫不客气地揭穿，荷兰瞬间白了脸。他以为霍昭林并没有听到秦称甩他巴掌之前的那些对话，其实他全听进了耳朵里，而且很清楚自己在装模作样。这一整天他的表现落在霍昭林眼里，或与跳梁小丑相差无几。 我不是，我没那么想过，是秦二少爷他一直揪着我不放，我才食言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真的不是。 荷兰红了眼睛，即使已经被霍昭林给看穿了，这出戏他还得硬着头皮演下去。 你不用跟我解释。 霍昭林漫不经心地弹了弹烟灰： 老实说， 我愿意浪费时间在这里陪你废话，只是想弄明白一件事，到底是谁派你来的。 短暂的沉默后，荷兰的嘴角扯开一抹十分勉强的笑。 我不懂林少的意思。 别装傻了，从一开始你就是冲着我来的吧？你这身打扮是故意的吧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 荷兰用力咬住唇，很明显的心虚了，转开视线，不敢再看霍昭林。 其实你不说我大概也猜到了，你要是识相，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给你想要的好处，只要你能配合我。 秦称又去喝了个烂醉，过了凌晨才回家，摸黑进家门，醉得东倒西歪的，也不知道撞到了什么，弄出巨大的声响。客厅里的灯骤然亮了，穿着浴袍的秦毅站在二楼楼梯口，皱眉看着他。秦称一脸迷茫地倚在玄关的鞋柜边，脚边是被他撞倒了的落地花瓶。秦称眯瞪着眼睛，看到秦毅迷迷糊糊地与他笑。 哥，你还没睡啊？这都几点了？ 秦毅走下来，沉声提醒他。 你小声点啊，你嫂子刚睡着了。 哦，她睡着了，那我就不去跟她打招呼了。 秦称嘴里胡乱嘟囔着，这个点家里的佣人都睡了。秦毅去厨房亲手给秦称泡了杯蜂蜜水来，秦称已经倒在沙发里快要睡过去。秦毅把他拉起来，强硬地给他把蜂蜜水灌下去。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，成天在外面喝得烂醉，半夜三更才回，明天一大早还要上班呢。你这副鬼样子能做得成什么？ 那你说什么都不要让我做啊？ 秦称笑嘻嘻的说着他清醒时绝对不敢当着他哥的面说的话，只喝了两口蜜水就起身冲进卫生间吐去。半个小时后再出来时，他一头一脸的水，人却清醒了不少。秦毅又给他煮了一杯热牛奶来，秦称接过杯子，面色善然。 哥，你还没去睡啊？ 秦毅示意他坐下，仔细打量了他一番，皱眉问道。 出去玩了两天了，还是心情不好？ 哪有， 你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这种状态。原本我也不想多问，可现在呢霍家那边有意悔婚，还透了风声出来。那天我跟你说，你似乎完全不知情啊。所以你跟霍三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自己又是怎么想的？ 秦称抿了两口牛奶，眼神飘忽。 就那么回事儿呗。 那么回事儿？那么回事儿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喜欢霍三啊？他不喜欢你啊？ 我没有。 当初霍家来提亲是想娶瑶瑶，我还没有表态呢，你着急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话，说什么不喜欢让他一个女孩子去面对霍家复杂的环境，愿意代替他去跟霍家联姻。实际上呢，我们秦家和霍家一直关系良好，并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去更进一层啊。我也不会让弟弟妹妹为了家族牺牲去联姻。当初你要是不说那些话，我就直接拒绝他们了。我会答应这门婚事，完全是因为你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 当时听说霍家为霍昭林来提亲，对象却是秦瑶。秦称面红耳赤的样子，秦毅到现在都还记得。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秦称这么上心一件事，搬出那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蹩脚的理由试图说服自己。即使秦毅始终觉得这事不靠谱， 只因为不想秦城失望，他还是一手促成了他和霍昭林的婚约。秦城没再争辩，沉默地点点头。这是他跟霍昭林订婚四年，秦毅第一次过问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他以为秦毅不知道，原来从一开始他就已经被他哥给看穿了。对秦毅这个义兄义父的大哥，他其实一直有些怕，但事实上秦毅对他也真的很纵容。 这两天你见到霍三了吗？有没有问过他们家到底是什么意思？ 见过，他说他想解除婚约。 秦城的神色微暗，想起昨晚在无人的游轮甲板上，霍昭林认真地问他能不能接受解除婚约时的表情，喉口都有些发苦。 那你呢？你怎么想的？ 他真想悔婚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死赖着他不放有用吗？ 你真那么喜欢他？ 秦城低了头，沉默许久。 喜欢也没用。 他从18岁就开始喜欢的人，五年的时间始终都只是单方面的一厢情愿。秦毅没再问，拍了拍他肩膀。 婚约的事情我会解决，无论如何霍家人都不能欺负你。很晚了，你上楼去睡觉吧。 谢哥。 秦称胡乱抹了一把脸，起身回了房间。半夜，睡意全无的霍昭林拉开卧室窗帘，看向别墅后方的那片湖。更深露重的夜晚，湖面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，漆黑的水面倒映出点点破碎的光，看起来甚为惨淡。他倚在窗边，看着这平淡无奇的湖景夜色，慢慢喝完一整杯咖啡，放下杯子后走到隔壁，打开了那间几乎常年上锁的画室的门，取出那幅被封存已久的画，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点光亮，霍昭林久久凝视着画中之人。湖边树下的长椅上，抱着膝盖的少年安静地瞭望着远方湖面，白色衬衣，亚麻色的长裤，是一直在他记忆深处的模样。良久之后，霍昭林抬手轻轻摩挲上少年的侧脸，心中翻涌过许许多多复杂的情绪，最终都化作无声叹息。